第十四课。 一，课文。一朵美丽的玫瑰花。去年夏天，我大学毕业了，来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。这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。我觉得这里有发挥我的知识和能力的机会。但是到了这个城市以后，很长时间我没找到工作。有一天，当一次难得的面试又失败了以后，我低着头从公司大楼里慢慢地走出来，心里感觉空空的，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。今后怎么办？我的前途在哪里？我恨自己的无能，更恨命运的不公平。先生，买一枝花吧，这花这么好看，会给你带来好心情、好运气的。在我耳边响起一个姑娘的声音。我抬头一看，一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提着一篮子花站在我的跟前。去去去，我不买花。我没好气地回答，继续走我的路。先生，买一只吧，瞧这玫瑰多鲜艳呀。那个姑娘走在我的身旁不停地说。我站住了，看了看眼前的卖花姑娘，她大约20岁左右，皮肤微黑，显然是个农村姑娘，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，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。我又看了看她手中拿着的玫瑰花，的确，玫瑰花朵朵鲜艳，红得可爱，红得热烈。先生，买一只吧，这玫瑰花既可以送给朋友，是一种友谊，又可以送给亲人，是一种祝福。姑娘满脸认真而又热情地劝说我，清脆的声音里充满了真诚。多少钱一只？我终于有点动心了。2元钱一只，先生。漂亮的姑娘和美丽的鲜花，我不好意思拒绝了。我掏钱买了一只，姑娘高兴极了，脸上表现出成功后的愉快，连声对我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然后蹦跳着跑向前面，继续向其他过路行人卖花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在这繁华的大城市里是怎么卖花的？他是怎么成功的呢？我想看看究竟他是怎么做的，就跟在姑娘的身后看他卖花。姑娘卖花的办法很成功，不一会儿她的玫瑰花就卖完了。我忍不住走过去，微笑着对姑娘的成功表示祝贺，轻声地问她：“你的花怎么卖得这么快？”他对我微微一笑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相信我的花最好呗。”口气很自信，很果断。相信我的花最好，姑娘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那颗失去自信的心，使我突然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我也应该相信我的知识和能力，一定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。回到我的家里，把那朵玫瑰花摆在了床边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每当我找工作遇到失败的时候，卖花姑娘的话就会在我的耳边响起，使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决心。不久，我找到了工作，是那朵玫瑰花给了我勇气。